事情我可以帮你，回忆又塞不进抽屉，我想自你没有送你还能去哪里。 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刮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应急车及标准轴距应急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到了我们今天 Forge of the Day 每日一思的时候了。今天这一思是什么呢？ Well, if you wanted to know whether you're gonna lose your job or you're gonna get fired, 如果你想要知道你会不会失业，会不会就是马上就没工作被老板辞掉， There are signs you can look for, 有一些失业的前兆哈，一些失业的现象你可以看得到在你失业之前。Like, 比如说啊， They no longer offer free toilet paper. 你知道你自己马上就快要失业了，当你发现公司不再提供免费厕纸的时候，赶紧找下家。 公告这里就是年念着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真诚线，看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

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些食物吃皮反而更有营养，但是有一些果蔬的皮吃了并不是很好，比如说柿子皮对肠胃造成伤害，红薯皮因为含碱量比较多，食用过多的话会导致胃肠不适，土豆皮儿当中含有不易于人体健康的配糖生物碱，进入人体之后会形成积累性中毒，还有鼻涕皮，这个应该都不会去吃吧，皮上聚集了多种有害有毒的生物排泄物和化学物质，这些皮尽量的不要去吃。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还好月圆留言说这真的是技术帖啊，说我觉得拒绝别人就应该简单明了简洁直截了当，要跟他说不，不要啰啰嗦嗦的说太多拒绝的理由，因为这样会给对方给出更多的借口的。 星期天的森林想念太阳，载着梦的子弹列车害怕孤单，蓝色海洋需要美丽终点，因为公路电影开始想去流浪，相信落水的月亮，当爱是两道暗上，我想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一样，你不要你不想，他们为爱而疯狂，你不要你让我胡思乱想，你不要你倔强，想你的话你不讲，你的问题一步步让我心慌，害怕我那透明渴望被你揭穿，并不一样，星期天的森林想念太阳，只想去流浪，我相信落雪的月亮，本来是两道爱上，我想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一样，你不要你不想，他们为爱而疯狂，你不要你让我想，你不一样你倔强，想你的话你不讲，你的问题一步步让我心慌，害怕我那透明渴望被你揭穿，不一样。 好，我们的李雷呢最近迷上了一款游戏，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看。李雷出国记。 OK， 李雷呢最近看到网上有一款游戏非常风靡， 于是呢就想下载下来看一看，但是被老婆阻止了。发生了什么事呢？老婆说 It's called Blue Whale。 什么是 Blue Whale？ 这款游戏的名字就叫做蓝鲸，而这款蓝鲸的游戏叫做死亡游戏。 Well, it's a social media challenger called Blue Whale. It's goading young people to kill themselves and has spread to China. 那目前这款名叫蓝鲸的死亡游戏哈，已经传入到中国了。它主要这款游戏的目的就是煽动年轻人 commit suicide， 就是自杀。那目前这款蓝鲸游戏啊 The Blue Whale Game 兴起于俄罗斯的一个社交平台上的死亡游戏，整个游戏呢历时是50天。The players 游戏的参与者每天需要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比如说complete a series of dutiesLike watching horror movies， 看一些恐怖电影啊，特别是在早晨凌晨4:20起床看恐怖电影。那整个20天的过程当中，完成各种各样的游戏的最后第50天的任务就是 commit suicide， 就是自杀。那这款游戏呢，目前已经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到了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哈，包括阿根廷啊、巴西、智利、俄罗斯、葡萄牙、乌拉圭等10多个国家，而100多例的死亡案件、自杀死亡案件都跟这个 Blue Whale Game 死亡游戏有关，蓝鲸游戏有关哈。那像在巴西也有一些抵制，比如说有个设计师专门发起了一个名叫 Pink Whale， 就粉鲸的游戏来对抗这个 Blue Whale， 蓝鲸死亡游戏。那志愿者加入到粉鲸 Whale 这个粉鲸群组呢，就可以发起各种啊，我们要珍惜生命啊，我们要抵抗抑郁症啊这种正能量的活动。不过李雷听说了这款 Blue Whale 是死亡游戏之后，就说哈。早上4点起来看恐怖电影，这一点都不恐怖好不好？你们试试看，早晨4点听到孩子的哭声，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让我将你心啊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事事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你说真心总是可以从头，真爱总是可以长久，为何你的眼神还有孤独时的落寞？是否我只是你一种寄托，填满你感情的缺口，心中那片山林何时能让我停留？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事事牵挂，依然

想起我不完美，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想着你的滋味，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我们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已沉睡，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人间，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没想到了点，如何爱没爱到终点。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 鹿鸣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请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我市召开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暨基层危腐败专项整治动员部署会议，贯彻落实省廊坊两级动员会议精神，对我市深入开展一问责八清理暨危腐败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领导韩占山、刘连杰、狄文革、刘越出席会议，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在会上讲话。他要求要充分认识到，开展两个专项工作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的具体实践，是贯彻落实省市决策部署的客观要求，是实现三河后发跨越高端发展的现实需要。全市上下，特别是各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务必要把开展两个专项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切实担负起抓落实的政治责任。每个单位、每名干部、每个环节、每个问题都不能放过，真正做到认识到位、态度坚决、行动迅速、成效明显。 韩战山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准确把握两个专项工作的总体要求、工作重点和方法步骤，迅速行动，扎实推进，切实把两项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要抓住查找问题这个关键，把握整改落实这个重点，用好问责追责这个利器，突出建章立制这个保障。韩战山指出，这两个专项工作时间长达7个月，涉及单位部门多，上级标准要求高，各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调配合，严格落实责任，按照时间节点扎实予以推进，确保两个专项工作取得实效。韩战山强调，开展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和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是发展所需、民心所向，各部门各单位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积极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长刘连杰主持会议，并就落实会议精神，推进我市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和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工作讲了意见。会上印发了三河市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和三河市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燕郊镇新都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突破口，大力实施绿化美化工程，村内街道两侧共植树6532棵，有效改善了村容村貌，提升了乡村形象和品位。在实施绿化美化工程中，该村坚持科学规划、民主参与、建章立制、长效管理，村内所有街道全部实施了硬化，硬化总面积37000余平方米，安装路灯170盏，粉刷墙体面积12000多平方米，同时在原有16个监控探头的基础上，又新增监控探头23个，实现了村内监控工作无死角、全覆盖。为解决好村内环境卫生问题，他们还埋设了过路管1138米、波纹管90米、路灯过路镀锌钢管96米，铺设排水管道465延米，修建排污暗沟155延米，可直接将夏季雨水引入市政污水管网，修建垃圾池4座，摆放垃圾桶80个，垃圾由专业环卫队统一清运，做到村内垃圾日产日清。从路面扩宽硬化到环境绿化美化、空气洁净优化，燕郊镇新都村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上下齐心，保质保量完成目标任务，打造出了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全力推进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的三河市散乱污工业企业阶段性整治工作方案相关要求，市环保局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成立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细化工作，层层传导压力。一是将市工信部门确定的903家散乱污工业企业明确分包责任人，依法实施查处，并对排查出名单外的非法企业一并查处。二是注重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动，将排查的清单及时函告市供电公司，第一批417家，第二批484家，实现信息共享，同步查处。截至目前，已下达监察报告单565家，统一行动联合断电共计288家，其中杨庄镇36家，燕郊镇82家，高楼镇26家，新集镇20家，李奇庄镇18家，居阳镇20家，齐心庄镇25家，黄庄镇23家，黄土庄镇33家，段甲岭镇5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血迹的罪恶，你在我心中是最美，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你明了，我明了，这种美妙的滋味。 很多人努力呢，都是说高中时代啊，就为了学习，然后，这个一群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大小留言说，以前的以前为了考一本，然后晚上就天天忙到两点钟，后来我妈就说，哎，你晚上开灯趴桌子上睡觉，还不如直接睡觉呢。主要是趴在桌子上睡我比较安心，没有负罪感，对不对？ 问自己白马，月亮不见了，还有那你总是追着一把有多傻，小时候的记忆长大。

能回答，到底值得不值得？出了什么错？爱变得沉默，再多理由说了又能怎么做？是不是我那又如何唱伤心的歌？ 一起聊的话题是你为什么努力过，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宝马老师，这是位新听众，首先欢迎一下。留言说了，我呢貌似是追求随遇而安的，小的时候父母从来都不怎么管我，我比同龄人呢就是情况比起来哈，就想看电视就看电视，想下河洗澡就下河洗澡。记得好多小朋友啊被家长抓到就差点扒了皮，但是我很自由。长大了之后工作之后呢也是随遇而安，上了几年的朝九晚五的班，在三年前呢就做了自己喜欢的自由职业，就是因为自己喜欢旅行，就经常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说到现在了，我想为我自己想要的田园生活努力一把。那个你的田园生活如果应该还是房价可以承受的啊，不需要太努力。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下过雨的街，冷的夜，空气也有凝结，流浪没有终点，好想再喊你一遍，才发现开口白茫茫一片，往事如烟，你和我之间要如何用再见去总结爱与恨的细节，或许原来太遥远，一转眼就变成两个世界，不再重叠。我好想好想拥抱你的一切，一个 开启了花瓣片片落，怕春花落尽成秋色，无边细雨亲吻我脸。